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5。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同时，今年11假期高速公路将继续实行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通行的时间从10月1号0点已经开始，到10月7号24点结束。节日期间秋高气爽，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交通流量将持续攀升，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路径，合理错峰出行。今天我们将继续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将对话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赶紧进入今天的《三代人的求学梦》的系列节目吧。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否在沙漠前头听着，是否是从事是尊重，是牺牲浴血。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继续推出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访谈，为您介绍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领域的领军人才。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汉化学会会长陈履生先生。 大家好。 他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第二次艺术高考，从工厂走入大学校园。他见证了艺术大家重新投身教育的热情，珍惜新时代浓郁的求知氛围。他投身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从事美术批评工作，从不怕转型。他作为曾经国博的管理者之一，对文化之于城市的意义有着自己的思索。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城市广播特别制作《三代人的求学梦》，对话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和大家一起说说文人的改革情怀。我知道前不久您也在回顾过去的这个40年，因为刚刚筹办了改革开放40周年南京艺术学院1978级同学作品展。 我们最近一直在这种回忆之中，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40年。 其实我觉得您这一代人也是和改革开放同行的一代人。 是，我们是见证，让我们重聚在南京艺术学院，回味1978年9月8日。我们入学的光景，因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有的是在工厂的车间，有的是在农村的地头，有的是在售后的柜台前收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我自己本人是在工厂，我还记得那一年教育局来个电话叫我去取录取通知书。因为我们那个县城非常的小，小到几乎是一眼能看到头。 是什么县城呢？ 是江苏扬中县，它是长江中的一个岛，总共就两条街，也没有人来给你送录取通知书，半信半疑的，就去了教育局，然后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因为这是我们家族里面的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当然我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激动，家里面非常的平静。 我爷爷说了一句话，因为我爷爷曾经在抗战时期做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乡长，所谓叫两面派乡长。他是知书达理，虽然读书不是很多，但是他敬重文化。他说了一句好像理所当然的话，他说我们家本来就是读书的，就是教书的，好像一切都很应该。当然对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的话，那个时候考上大学也是一个负担，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18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个18块非常重要。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呢，没有让家里面出钱，我完全靠国家给我的奖学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度过了一个非常艰苦的四年。这个四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年。 其实那一代人，尤其是77、78年考上大学，每个人考大学应该说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哈。我知道您是南京艺术学院1978级的学生，那么我们都知道呢，1977年的12月9号，尘封10年的中国高考考场大门重启，570万考生一涌而入，考场里坐着的是从1966届到1978届一共13届的学生。1978年7月20号呢，又举行了全国统一命题的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77级学生78年春天入学，78级的学生是那一年的秋天入学，两次招生只相隔半年的时间。那我知道呢，其实第一次高考您也参加了，但是第一次没有如愿。 是的，第一次我是考的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因为当时全江苏省只有这所学校招生，客观来说比我画的好的太多了。考大学之前我没有画过石膏像，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知道哪有石膏像买。那个时候也没有补习班。 那您怎么就想到要去考这个美术类的专业呢？ 因为我自己在我们县文化馆里面已经小有名声，我也在工厂里面给我们的劳动模范画像。7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就是一模挂像的那个像就是我画的。当然我非常努力，希望能有一天能够如愿。77年之前的话，完全看不清形势的发展。可以考试的时候，那我确实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结果没有考取，没有考取也挺好。很快就又来7、8级的又开始考试了。 第二次考试隔了半年。 实际上隔了半年的时间。考试就是考3门课，一门是素描，一门是图案，一门是创作。最有把握的是素描，因为我自己练习的呢人像写生。第二个就是图案，图案我没有画过，我临时抱佛脚，我认为图案也几乎是跟我在中学里面出黑板报画报头应该是差不多。 图案是画什么的？那时候也是考试项目之一哈。 图案是很奇怪，上来呢就是进了教室以后看到有一盆花，我一看到那个花也懵了，因为那个花我叫不出名字出来。 哎呦。 然后要通过写生，然后再把这个花呢变成一个这个花的图案。 不是写实的那种哈。 不是写，要变形的，要变成这种二方连续啊，四方连续啊，这样一种的图案性质的这种画。创作呢是考的那个毛泽东诗意，俏也不争春，毛泽东的咏梅诗意。如果要表现这样一个题材的话，我想一定要是画的两边是悬崖，悬崖的左侧伸出一只梅花，表现出敖霜凌雪的这样一种气度，也表现毛泽东诗意中的风雨送春归，吹雪迎春到， 考验你们的创作能力。 考验这个，当然我是画的红梅。实际上我在之前我没有见过红梅，因为我们自己家里面呢有一株腊梅，腊梅是黄色的。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保留了那10年中的一些遗风，因此我想我如果画腊梅的话可能不能取。 我很好奇那盆您不认识的花后来您知道是什么花了吗？ 后来回去我就告诉我父亲，坏了，我说今天的考试完蛋，画了一种花，是什么形状、我父亲说说那就是夹竹桃。 夹竹桃。 后来我父亲没几天就在外面买了一株夹竹桃栽在家里面，如今经过40多年的这株夹竹桃是一棵很大的树， 还在您家， 还在家里面，还长着呢。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年，我不知道我当时的考试成绩，我知道我自己录取了，取与不取两就是这个两个差异性。 嗯， 其他具体的一无所知。奇怪的是，就是前不久突然在那个一个旧书网上面， 嗯， 看到了我们七八级同学的这个录取的那个名单。 哦，是吗？ 录取的名单上面呢有每个人考试的成绩。 嗯， 我的素描是考的及格加，图案是考的良。 哦， 创作是考的良加。实际上我准备最充分的，分数最低的，然后最没有把握的呢考的分数是最高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没有考上呢不一定代表他画的不好， 嗯， 考上了也未必就画的好。真才实学和运气也是关联的。但是我发现这个我的这个成绩之后呢特别的高兴。40年之后给我的一个特别的惊喜和礼物，知道了人生中的一个最大的秘密，因为读书改变生活，改变了我的命运。 刚才您也说了，那时候您是在电子厂上班的一名工人，嗯，为了离开阳中而走向外面的世界，您选择了一个专业，您选的专业叫工艺图案。 可以说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到1978年之前，我们的名录里面没有工艺图案这个专业。 嗯， 与之相关的这一个染织专业，因为我们这一届的情况特殊，就在于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为了换取外汇，大力发展工艺美术事业，用工艺美术的这些产品去换取外汇，来支援国家其他方面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外汇，所以就特别珍视了工艺美术专业中的很多特别的内容，比如说工艺图案，工艺雕刻，工艺装潢，工艺绘画，都有个工艺打头，但是以图案为名的确实以前是没有过的。实际上我并不喜欢图案，而且我认为图案不符合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呢是希望考油画或者考国画。 学美术的人，嗯，每个人心里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是，因为考油画，当年只招8个，国画也是8名，但是图案专业呢是所有专业里面名额最多的，是19位。因为我要离开阳中，我必须要考上。报了工艺图案专业以后呢，实际上学习的过程中，我还在努力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在大学2年级的下半年开始，我就开始转向了美术史论的学习。 嗯， 因为当时的美术史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虽然它不能换取外汇，但是国家教育需要这方面的人才，需要培养师资，所以我就考的是这样一个专业。这个实际上工艺图案的课程，绝大多数和染织专业是一样的。 嗯， 我们的老师也是染织专业的，因为从那个时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或其他美术学院里面的工艺系里面都有染织专业，因为染织专业是和人民大众这个生活密切关联的，服装啊，印染啊，毛巾啊，地毯啊，背面啊，这个日用品，都是由这个专业的这个一些关联的，服装啊，印染啊，毛巾啊，地毯啊，背面啊，这个日用品，都是由这个专业的这个学生去设计的。 嗯， 所以当时是需求比较大。 我了解到您还保留着当时录取新生的名单，竟然是拿圆珠笔写的名单，是吧？ 是，嗯， 还不是，不应该是毛笔写的这个张贴的那种大红榜吗？ 是那个时候一切都很简单，包括我们的录取大的名单都是用复写纸，用圆珠笔这个写的，那个时候也没有打字。所以我讲我们40年来是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这个成就，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嗯，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包括我们今天拿到的录取通知书，有网上公示，知道自己考了多少成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祝贺，但那时候我们都没有。 在1978年的艺术类的大学校园里，是可以感受到更多时代的变迁哈。因为艺术文化领域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被打压的最严重的领域之一，百废待兴。在进入到大学之后，当时您是22岁，接触到了哪些艺术家，让您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这种变化呢？ 大家都敬仰的是我们的校长刘海粟先生。刘海老呢，他是第一个创办中国的美术学校，在上海。 那么上海美专在中国美术教育历史上是最久的，但是他也是历经磨难。实际上我们在开学典礼上他并没有来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一切他好像惊魂未定，没有能到学校来。实际上是他上海美专的副校长，也是后来南京艺术学院的副院长，这个谢海燕教授，他是一位留日的这个学生，后来到上海美专任教，是广东汕头人。他给我们做的报告，像我们学校里面还有陈大宇老师，陈大宇老师是齐白石的学生，他因为画大公鸡在曾经受到批判，说他是这个翘着资本主义的尾巴，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见怪不怪。我们到了学校之后，我们看到那些老师，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些大师。记得刘海粟先生第一次到学校来的时候，哇，整个学校都轰动，他给我们学生做示范画画，我们学生里三层外三层站在那个课桌上面，课桌上面的站椅子啊，一直站在顶上，我一看，哎，终于看到真人了，过去都是传说听说的。所以学校里面这些老师绝大多数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保留了对于文化和艺术的信仰，以及他们对于教育的执着，他们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这种态度非常让我们尊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很少有听到有什么关于老师的绯闻，或者学校里面有什么事儿，都非常安静的在一个校园里面，我们自己去努力，老师正点来上课，同学正点来上课，感觉到这确确实是理想中的大学，是传说中的大学。因此当我们第一次在教室里面画石膏像、画素描、画人体、画色彩，以及我们到外面去写生。今年还有个特别的意义，我们在南京读书的人有个特别的情感，这就是令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南京长江大桥通车50周年。所以我就记得我们当年入学的时候，美术系大厅里面挂的都是这些著名教授画长江大桥的画，图书馆也是挂的长江大桥的画，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挂什么画好像都不是太合适，这挂长江大桥比较合适。我们老师也是用各自的语言和方法来表现他所见到的长江大桥。因此呢，我们上课写生的时候呢，老师也带我们去画长江大桥。实际上长江大桥理论上来说不适宜学生去写生，因为学生往往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大桥的结构以及它这种内部关系上，而忽视了对于整体的色调表现方法的这种把握。我们画长江大桥写生，也到植物园去画写生，甚至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实际上是在1981年，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广播电台的不远处，在大北窑 中央工艺美院，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们同学出来写生的，每人都带一个铺盖卷，还不是借住在学生宿舍。那个时候有街道居委会，他负责帮我们会找借被子，到有的地方去写生呢，我们就去借被子；到山东菏泽去写生呢，我们就得要自己带被子。然后到北京呢，因为北京毕竟是首都嘛，条件好，居委会的服务也很周到。家在北京的同学找了这个大北窑居委会，居委会当年有一种服务，就是租被子的服务，专门租给这学生啊或者外地来北京的。 那您住哪儿呢？ 在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一个相当于多功能厅的一个教室。 教室里。 一个教室里面是木头地板，一个人有两床被子，租两床被子，一个被子 垫 一个垫一个盖，然后呢有男生女生，那么中间有一个 帘子， 对，一拉啊，这边是女的，那边是男的，那就这样。知道北京很艰苦，那个时候说北京没有米，一个人家里面 吃面，米是要定量配的， 因为我们南方来的都特别关照我们，说到了亲戚朋友家去，千万不能去吃人家的米，那个米也很紧张，多吃馒头，少吃米，尽量不要去消耗米。实际上我来北京，我30多年嘛，集中起来去过众多的景点的地方就是那一次，我们到处都去看，我们来看的最重要的，我们要看首都机场壁画，那个是壁画刚落成不久，怀着这个景仰的心情， 崇敬的心情去看， 去看机场壁画，看颐和园，看很多地方，感觉呢以后将来要能到北京来工作很好。所以那个时候的所有的这种方式方法跟现在截然不同，现在孩子们他也不太会体谅这个父母的这种艰辛。那么我们那个时候 我就特别体谅我父母，我从来不跟我弟父母有经济上的任何要求，包括家里面教授的孩子也是这样，家里面条件好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任何的休闲啊、娱乐啊。到后来跳舞比较流行，有的同学会去跳舞去，但是我很少去，我几乎没去过，所以我一直到研究生毕业以后都不会跳舞。我们音乐系的那个老师就跟我说陈女生，我都今天都好好把你的舞要教会了，你到北京去工作，你看你舞都不会跳，人家会笑话你是农村里面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晚上呢就非常努力，我们同学在一起个人做模特，所以我们这同学之间就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们40年以后回首的时候，发现我们有很多画同学的素描头像， 我们彼此做模特， 彼此做模特。今天我做模特，全班同学画我；明天是张三做模特，全班画张三。我保留了大概有十几张，也增加了感情，夜以继日的去努力去学习。一晃就是四年就过去了。 四年之后，1982年您本科毕业，继续求学，考上了研究生。 对， 其实当时本科生就已经挺少的，研究生尤其是这种艺术类的研究生，那更是少之又少了哈。 对，因为本来我是本科毕业以后就决定要让我去留校，因为老师跟我讲过，说你留校呢，你喜欢美术史吗？你就留下来教工艺美术史。客观来说呢，因为中国有一个传统，工艺美术不在这个主流之内，历代的这个文人都鄙视工匠，对工艺美术不重视，所以呢，我也心不甘情不愿专注于一辈子做工艺美术的这样一个教学。我还跟我老师说，还是希望我去考研究生。我老师就跟我开玩笑的跟我说，你如果要考研究生，你考不上我们就不留校了。 你是背水一战。 我说试试看吧，考不上再说。考了以后呢，专业课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的英语不合格。英语不合格，按照现在是不能取的，但是我属于破格录取。虽然我英语下了很多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天不亮就起来就背英文，但是还是不行，毕竟基础太差了。因为我在中学时候学的是俄语，但是那个俄语学了也是白学，都是什么缴枪不杀啊、手榴弹啊，什么都这类军事用语。俄语老师好像就是一个在部队里面下来的一个军事俄语的一个教员。到了大学之后，英语从字母开始现学，而且当时的考试跟现在不一样，现在 ABCDE 这么打勾的， 愣写， 愣写。 会还真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好在感念破格录取，考上研究生以后，等于说彻底就从绘画方面就转移到美术史论研究。主攻是中国美术史。 后来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您就来到了北京，您是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 是。 然后又担任之后又担任了古典美术编辑室的主任。 对。 其实从分配到北京开始，您就开始了您的这个美术研究之路。其实那个时候国内的这个美术研究应该说从事这方面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吧。 对，因为在我们78年入学的我们这个美术界呢，有一句这个俗话叫东皇在中国，研究在国外。中国美术史研究呢非常的薄弱，人员少，当时全中国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工作者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不足50个人。我的转移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人员少，当时全中国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工作者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不足50个人。我的转移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到了北京以后呢，正赶上85思潮，这个大家美术界异常的活跃，生逢其时，因为社会需要 等等研究美术历史和理论，并且从事美术批评、美术创作。之前呢，您也来我们这里做过很多节目，我们邀请您过来，尤其是对于新中国美术的研究，您是独树一帜的。 北京之后呢，更多的接触的这个美术界的活动呢，都是当代的活动。在这个具体工作中，我就发现这个1949年以来的这个中国美术的发展是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时期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产生了许多家喻户晓的作品，但它没有形成一个研究的一个学科，更重要的没有人去研究。专业里面大家认为是研究古典美术是正宗的，是主流的，研究这个新中国这就是偏门的。 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大家对于那个时期艺术的这种反感，以至于像中国美术馆这样的机构都把这个时期的作品都清除出馆藏。虽然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品曾经是全国美展中影响很大的作品，包括像为伟大祖国站岗，包括像挖山布置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研究这个新中国美术带来很大的风险，有时写了文章以后都没地方发表。实际上我研究的内容是50年代60年代的作品，但是人们统而融之都认为那个时代不引以为重视，也是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从反感排斥，到慢慢能接受，到慢慢的能来客观公正的来对待和认识它的价值，特别是能够把握住它在一个美术发展中的一种必然性的一个规律性的问题。慢慢的我出版了新中国美术图史，红旗飘飘，二十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等等。其中二十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还得到了北京哲学社科评奖的一等奖。这也是北京美协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一本专著。这个时代发展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艺术市场接受了这批绘画。新中国以来的很多经典作品在这个艺术市场上价格不断攀升。尤其是以李可染先生的这个万山红遍为代表。那么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收藏的领域，慢慢的大家都认同了、认可了、知道了它的价值，加上国外的一些学者也陆续投入到这方面研究，国外也有一些重要的展览。我已经在南京艺术学院带这个新中国美术研究的博士，已经毕业了2届，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做学问，他根据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做些调整，可以一以贯之，我也可以随之变化，但是我更喜欢去变化，因为变化能考验一个人的适应能力。我在从汉代跳跃到元明清之后，就回到新中国美术研究。我想我的这个经验也可以对很多的学生可能会有所启发。有人可能会抱怨自己，专业没学好，没选好，好像感觉就是影响一辈子。实际上不一定，人生在以后的30多年的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调整自己的方向。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是好是丑是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30余年来，潜心研究美术史，并从事美术批评、美术创作。陈履生先生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当代美术发展有着自己的见地。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因为路漫漫，其修远。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 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

那么刚才说了，您做了30多年的这个美术研究，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后咱们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那您觉得这40年咱们的美术领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最大的变化，一个方面是美术教育，学校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已经有好多所学校招收的学生已经上万人。当然潜伏着一些危机，但是总体来说，能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学生梦想学艺术的，能解决他们能够解决他们一些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艺术市场极度的发达，完全超越常规，超越想象。7、8年的时候，包括像一些很著名的画家的画，也就是几十块钱、300-500块钱、上1000块钱都很少，但是现在的画家的画价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整个艺术市场的规模也很大，国家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这个是也有关联的。第三一方面就是美术馆、博物馆和美术展览的数量扩大，我想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水涨船高。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去展示。另外市场的发达带动其他方面，所以美术馆、博物馆的增加，包括私立博物馆的出现，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力量。它让每一个公众都能够感受到改革开放的这种红利，每一个人都有获得感。因为我们今天可以不用买门票去到博物馆、美术馆中，80年代初期，北京几乎是一个月，有一两场展览，可能就算两场或者3-5场展览就已经算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展览除了这个，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陈列馆，像民族宫，真是屈指可数。但是现在的话可以说北京每天都有展览开幕式。 对。 所以你根本看不过来。现在没有一个人说我能把北京这个，比方说我10月份我把北京每一个地方办的展览我看全，我想这就没有可能性。所以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都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美术发展的巨大成就。开车来电台的时候，我路上我就想到，我想今天到电台开车感觉到这是走在一个正常的城市，蓝天白云，车开得很顺畅。我想这样一个正常的城市，它如果形成常态的话就非常好。当然这因为是节假日，那么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情况。所以但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社会发展了，每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大城市都会带来它的城市的毛病。美术高度发展了也会带来美术方面的问题，当代中国美术的问题也是很普遍。包括当代中国的公共艺术、艺术的环境，许多过去没有想到的问题。过去你想我们城市里面没有几座雕塑，非常简单，但每一件雕塑都是精雕细琢，左选右选，反复商量、研究来定位。现在很简单，没那么复杂。说的头天这边没有，第二天这边就竖了个雕塑。头天这个地方还有这个雕塑，第二天又没了。那么我们想到了，当年首都机场壁画，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公共艺术环境的重视，使得那个时候人们就说，我们机场的建筑规模没法跟国外去比，但是我们机场的壁画，独树一帜，有它独有的艺术内容。那个时候李嘉诚到北京来，他每次都到机场看看那个袁永生先生的那个裸体的泼水节那个画还在不在。他说每次看到那个裸体的那个壁画还在，我心里就踏实。 风向标。 风向标。后来那个地方因为迫于舆论压力之后呢，他那个壁画就给封起来了。那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每一座新机场的建设就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领导去关注这些公共艺术的问题。都是一个时代的变化，我想历史就是这样，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机遇。7、8年的这样一个节点的话，今天我们来回忆它的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我想它是非常有意味的，见证了一代人突然转身的一个过程。 那么刚才您说，有的人的一生做一件事，有的人一生可以做几件事情。 您就是一生做了好几件事情，所以您其实也是比别人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2010年开始，您后来又去国家博物馆工作，最后是从国家博物馆退休的哈，刚刚退休没多久。其实我也有一个感受，应该说最近十几年，人们有越来越大的热情走进博物馆，博物馆也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公共教育的功能。其实我相信这一点，您的感受会更深。 嗯，是的，我想这个起点是因为我从2004年从中国画研究院调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就慢慢对于这个美术馆、博物馆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尤其对展览策划，因为这也是符合社会的需求，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渐渐的呢，也成为这个专业的老炮。我认为现在博物馆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个内容，我经常会思考一些博物馆的这个事情，不仅是中国的，还有外国的，包括巴西的这个国家博物馆，前不久的火灾，我也写过文章，我也分析它的这个火灾的原因，因为博物馆现在在世界各国都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高度重视，博物馆也成为一个城市的一个坐标，成为城市的依赖，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重要性也表现出了这个专业它需要有更高的专业水准来服务于公众。如何把中国的博物馆事情做好，我想它并不是在职和不在职的问题。那么我虽然退休之后呢，我一直没感觉到我的责任没退休，我一直认为博物馆是跟我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您也一直在做公共教育方面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不断到一些大学做演讲啊，也有好多大学都来邀请我去做演讲，包括有一些城市的一些大课堂啊等等，我希望能把一些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告诉公众，告诉学生，让他们能够走进博物馆，让他们养成走进博物馆的习惯，让他们逐渐建立起与博物馆之间的文化依赖，让他们把博物馆变成自己的终身课堂。由此呢，我重要的是希望用博物馆这个平台能够嫁给自己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我想有博物馆的这个世界是非常美满的。300多年前世界上没有博物馆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的人非常的枯燥，因为他们所获得的、所看到的是私人收藏中的那有限的部分。但是现在这些所有的私藏、所有国家收藏都向公众公开。那么公众一辈子能看到很多的文物，看到很多的艺术品，我想这种获得感是很多的前人所没有过的。 尤其是在北京的朋友，这种感觉应该尤其的深刻哈。 是的，是的，你看现在北京这种展览场地很多，你随便自己不开车就坐个公交车到哪个博物馆去看的话，你就看一天。可以说各个馆现在的公共服务做的都不错，就从一般性的要求来说，我认为都可以，但是不能用更高的要求去要求每一个人在这个博物馆中都能获得自己需要的知识。我想博物馆特殊的文化环境徜徉其中，可能不同于在公园，不同于在其他的公共空间中，可能另一方面会促使自己去不断的研究，因为人只有到了博物馆之后才发现自己很渺小，才发现自己学问有严重的不足，那不是一般的不足，是严重的不足。因为博物馆是一部百科全书，所以当我们到博物馆中的时候，被这些丰富的内容所吸引的时候，更激起了我们的这种求知的欲望，特别是有一些历史的谜案，更会吸引很多人去探究，这也正是博物馆的魅力。有很多不解的内容正是博物馆存在的基础，正是这些不解的内容让人们不断走进博物馆来看个究竟。从小学开始学历史开始，有了知识，有了文化，人们更多的还需要美育的培养，需要建立美育的观念。所以我提出来过去做三观，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人应该有四观，应该还要加一个美育观，它可能会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为有些人可能一辈子生活也很美满，也很幸福，但是呢他可能在审美上面有欠缺，他的满足是局限在他的这个不足的美育观的基础上，因此呢他没有更多的通过艺术来丰富自己，能让自己的这种生活的乐趣能够更完善更美满。所以博物馆、美术馆正是在一个辅助美育的基础上的一个特别的平台，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5000年文明发展中 与审美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中那些重要的作品，他们如何用对称的方法，如何均衡，如何把一个这个石器打磨得更光滑，能表现出最初的一种美感，一直到后来的人们主动的去做一些图案，做一些设计的造型，那么绘画怎么由写实到写意，怎么形成中国的特色，等等。所以这些问题的连在一起的话，它的这种趣味，就能让一个人能在衣食住行之外能增加很多丰富的内容，因为这些丰富的内容它是超于衣食住行之上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追求和满足。我想人和动物的差异可能就在于对于美的这种把握上。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程中，很多朋友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共艺术机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了普及文化、普及艺术、普及美的作用。这也是过去40年咱们城市文化氛围的变化。那么您也写了很多文章啊，来分析这个历程，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在这儿也特别想听听您的观点。 一座城市的文化它是非常抽象的，但是又往往非常具体。比如说我们到北京，那么我们发现北京和上海不一样，那么上海和广州也不一样，广州和北京又不一样，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实际上就今天来看的话，方方面面它都会体现出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差异性有历史的传承，有当代的抽象的，但是又往往非常具体。比如说我们到北京，那么我们发现北京和上海不一样，那么上海和广州也不一样，广州和北京又不一样，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实际上就今天来看的话，方方面面它都会体现出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差异性有历史的传承，有当代的创造，这种城市文化在当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尽管像中国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城市文化建设它也是在移动的、漂移的。比方说60年代、70年代，我们不太注重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我们不太关注古老的街巷建筑的这种保存和利用。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看到胡同里面现在要封闭那些穿墙打洞的，要整治胡同里面的这个面貌，我们更加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的公共汽车站牌，我们一些公共设施，包括我们城市中的一些景观的设计。前两天我在西安出席这个中法文化论坛，这些中法文化论坛里面特别受重视，有一个分论坛，一个分论坛就是城市灯光的一个论坛。为什么很重视？都希望把自己晚间的城市亮起来， 点亮。 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点亮后的所有的城市晚上是一样的。那么实际上是我们没有区别的，是一个同质化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景观。那么反观来说，拿我来说，我希望晚上是一个安静的，不是灯红酒绿的。城市的中心地带需要能显示繁华。你因为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它是用灯光来显示的，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发达国家晚上并不是很亮。那包括我们路灯的亮度，现在有些城市里面的公路做得非常宽，但是实际上没有多少车，没有多少行人，但是为了显示这个城市的面貌，那么就弄得很宽，灯弄得很亮，深更半夜12点钟灯都煞亮，白天不像白天，黑夜不像黑夜。包括我们去了很多的园林，园林晚上以后也是打了各种的这种灯，就让人们感觉到不安静、躁动。浮躁的社会有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浮躁的这种环境造成的。那这个后海地区，对吧，是需要有一点灯光感觉到它的存在，夜晚的存在，感觉它夜晚它一种夜生活的特别的场所。但是是不是需要那么亮，是不是需要那么五颜六色的灯光？我反观如果是让它很安静，咱们漫步在湖边，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趣味。男女要谈个对象，找个安静地方都找不到，每个地方都很亮，对吧？那人家需要有个暗的地方。所以这种差别化在我们这种城市文化中，我认为城市与城市之间建立差别化，城市的不同地区建立差别化。现在你这个地区如果不弄灯光了，他就说你这个地方很落后，其他隔壁一个城市很亮，你这个城市不亮呢，感觉你这个城市很落后，所以就互相攀比，以使得像中法文化论坛这样的一个高级别的文化论坛中，城市灯光变成了很重要的问题。本来城市灯光应该客观来说，它远远提不上比这个博物馆论坛更重要的这个级别这个位置上来说。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关注，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建立一个城市文化，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去看威尼斯，包括整个意大利，它这个城市文化，我认为是做得非常特别。威尼斯，你看了300年前的油画，画在那个港口那个地方，现在看还是那个一样。这建筑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也没有大的广告牌，也没有新加现代的路灯。你不要说路灯，我们路边这个栏杆，这个几十四十年内花了多少茶了，左换一个右换一个，他不知道这些栏杆也是一个城市的记忆，也是一个城市的标志。但是你到威尼斯看，人家都是老的，没有新东西，不能说人家意大利经济差了这个就换不起吗？他主要是要保持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城市的文化面貌，所以这个问题因为是太复杂了。 继续回到我们这个三代人的求学梦这个话题上来哈。刚才说了，您做了几十年的艺术理论方面的这个研究，艺术史的研究。作为一位理论家，您现在坚持在程序中国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当代的中国画艺术。您还在继续作画，其实您最初就是因为喜欢画画才学的这个专业哈。不但画画还开画展，所以我就很好奇了。那现在您主要的精力都做哪些工作呢？ 精力大概是80%以上还是在做我的研究。大概10%是写字画画。 那您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什么呢？ 我现在的研究方法，一个是汉代绘画，一个新中国美术，还有一个就是博物馆学，另外还有就是对于当代艺术的关注。当然这个问题它彼此有关联，因为我的想法跟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写字画画它不需要成为一个就整天就去，尤其是写字，因为写字这种专业化的发展，我一直质疑它。我认为写字不需要天天去写，写字只要有2/3的精力去写字就足以了。很多这个书法家7/8的事情是写字，眼一睁就写字，晚上比一个睡觉。有一些艺术上的很多事情是要动脑子去想。虽然我没有去画画，但是我一直在看到画我就想画的问题。我一直把想画的问题，我有时候会画一张画我会想很久，有的会想几年时间，然后想好了以后，然后把自己想法表现出来。就是通过这个想的过程当中去思考它相关联的问题，实际上是画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缺少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的话，或者是缺少了对一个艺术问题的研究，而整天就是面对纸，面对画布，去画画的话，他画画人的这种感觉就会很迟钝。我认为感觉迟钝的画画实际上是在应付一种工作，就好像我们工厂在工厂里面做一个车床抱床一样的，他有时他不需要感觉那么很清新。我每天做这个螺丝，你情绪好也是螺丝，情绪不好也是做这个螺丝，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变化。艺术不同，艺术的问题就是说，你画山也好，画水也好，画花也好，画鸟也好，它不是仅仅是一个画的问题，那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感觉，有一个饱满的情绪，或者对一个问题要一个很好的认识。你比方说你就画梅花，那么古往今来无数人画过梅花，讲实话这个世界上多一个画梅花少一个画梅花已经不是很重要，而且你画的梅花确确实实很难惊天动地，没有多大的了不起的事。你画的再好也就是画个梅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有些人呢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了不起，那么这样一来就是有个价值观的判断的问题。因此呢我就始终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做研究工作。那么我相信这些研究工作对我的画是有滋养的，因为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它就是用文来滋养来画，它实际上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自己的研究，作诗作画，包括饮酒弹琴等等，还有古代文人做官，他做官，然后他就随便拿着笔来，画一枝梅花，画个竹子，像郑板桥，做个县令，他就画竹子，他也画得很好，他也没天天去画，相信郑板桥他不可能天天去画，闲暇之时画一段，仅此而已。但是平常他会感悟到，欧听崖在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我想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疑似民间击鼓声的足的联想的话，他不可能画出那么有如此崇高境界的这种文人绘画。 其实回顾这四十年的人生历程，或者是说您的求学历程，从最开始电子厂的工人，到后来考上大学，然后本科毕业之后又念这个研究生，之后呢又到出版社工作，然后到中国美术馆工作，到国家博物馆工作。其实这四十年我们所说的这个求学梦，不单单是您在学校里头的学习，其实也可以在您的身上特别真切的感受到，就是跟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实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调整自己哈。 但是第一步很重要， 第一步很重要。 我认为这个1978年这考上南京艺术学院这是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都没有后来一步，因为在这一步里面我学会了怎么考虑第二步第三步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感恩第一步，因为有很多人过了河以后，他感觉道路很宽敞，前途非常的光明，忘了前面走的那个很小的一个独木桥，忘了那个桥的作用。我认为这个1978年的这个恢复高考，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77年恢复高考，没有78年我们第一届，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我想你后面你再有怎么好的想法，不能说我78年我高中毕业时我想法更多，我想做很多的事情，他做不了，没法去做，无法实现，所以这个第一步是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刚才呢说到您的话，您刚才说的文人画，很多人说您的作品是典型的文人画，在轻松悠游的状态下把自己的情感、趣味、修养、思想等等借助于笔墨，表现于山水啊、梅花呀、其实您过去40年的经历也是典型的文人经历，知识改变命运，也是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这40年来您都一一见证了，也有很多的感慨，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我相信大家听了以后肯定在很多地方都会跟您产生很大的共鸣的，尤其是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 对，这个也就只是说翻云茶后，谈谈自己感想，听听啊，有这么一个这一号人啊，然后曾经是怎么样怎么样也仅此而已。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有的很快就被遗忘，所以呢，你如果不更好的去努力，把自己这个被风吹走的那种质量，更重一点，要更努力，多要做一点研究。 所以您一直特别努力到今天，所以我觉得您是一个励志的榜样，到今天还是笔耕不辍。我也跟大家说，陈先生一直每天都还会发一篇这个微信的文章，而且写的都是非常的棒。今天真的也是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您的人生故事，也让我们获益良多，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节目。通过陈履生先生的讲述，不知道您是否和我一样，深深感觉，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不妨也好好思考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在文化传承、滋养与发展上有何受益，能否努力？下一节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文化服务资讯等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想知道去寻求夜空的花散落在你身后，幸福了我很久，值得去等候。于是我心狂奔，从黄昏到清晨，不能再承受。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5，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同时今年11假期高速公路将继续实行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通行的时间从10月1号0点已经开始，到10月7号24点结束。节日期间秋高气爽，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交通流量将持续攀升，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路径，合理错峰出行。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11假期已经过了一半，您有没有在北京城里体会一下文化氛围呢？我们为您邀请西城区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这个11假期西城区都有哪些好去处，我们可以参加哪些有趣的有范儿的活动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徐晓辉。那么11期间呢，为了给祖国庆生，为了让广大市民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11假期，我们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献给大家。作为11期间活动的一个重头戏呢，我们在金融街中国人寿大厦为大家准备了楼体灯光秀。10月4号呢是咱们这个灯光秀的最后一天，那么也欢迎广大的市民呢能够到现场进行观看。一共分成4幕，山河如诗画，幸福似花开，我爱你中国和拥抱新时代。这里有几个最值得大家一看。那么首先呢，最惊艳的是北京中轴线，画面上大门清后呢，永定门、天安门、钟鼓楼一一的展现，还有 3D 影像呢，带着我们穿梭时空，尽收古都的风采。让我们最骄傲的是美丽的金融街，在彩虹的炫动中呢，金融街的标志呢就会浮现在楼体上。那么以这个标志为基石呢，一座座地标建筑如春笋般的生长出来。金融街的发展呢，是西城的发展，是首都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也是我们在金融街进行灯光秀的原因。因为今年呢正值改革开放40年，金融街呢同时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的缩影。就是90年代初呢，这里还只是一片年久失修的平房区，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啊，今天的金融街呢，涵盖了 一行三会、三大国有银行，更是亚投行等总部的机构的所在地。目前经营街的金融机构呢，有17000余家，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81万亿元，金融从业人员的20多万人。这个日益成为咱们中国金融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舞台，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金融街的一个背景。那么最深情的是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题。当红墙和红旗在画面中出现的时候，我想的灯光秀也来到了最华彩的部分。舞动的红色呢，代表了西城的红墙意识，也是舞动的红色呢，是红墙意识的象征，也代表了我们西城人的心声。走过千山万水，纵有千言万语，总抵不住这一句的深情吧，我爱你中国。那么希望呢，广大市民呢，能够在我们灯光秀的最后一天，来到金融街中国人寿大楼的现场，也是我们灯光秀的最后一天，今天晚上的7点到10点。除了我爱你中国主题灯光秀活动以外呢，西城区还组织了其他形式的活动，比如我们的公共文化机构会推出系列的展览活动。那第一文化馆呢，将推出影像北京时代记忆改革开放40周年摄影展。那么第一图书馆呢，将推出天安门广场40年主题摄影线上线下的展览。这个展览呢，是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变迁。时间呢是9月29号到10月10号，在我们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进行展出。大家都知道天安门广场呢是首都的心脏，中国的舞台。改革开放40年，天安门广场承载着几代人所共同拥有的记忆，也见证了我们伟大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记忆中的天安门广场呢，摄影展呢遴选了著名摄影家陈鹏贵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纪实照片60多幅，时间跨度呢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拍摄天安门广场照片的那些年呢，陈老师每天下班后就会骑着自行车呢绕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拍摄。每天都是到了日暮降临，光线已经不能再摄影了，才离开广场回家。可以说天安门广场上每天发生的事情呢，都吸引着这个陈老师，吸引着他呢把这些珍贵的画面拍摄了下来。那我想呢，也会引起我们广大市民的共鸣。我们呢也想通过举办这样的一个主题展览，带领大家呢一起追溯我们国家不断发展的轨迹，感受改革开放的力量，感受国家发展的动力。那么为了营造良好的节日气氛呢，我们西城区呢还在金融街的中央绿地啊、什刹海的荷花市场呢，包括人定湖公园等公园，布置了多处大型的主题花坛和小品花坛，也希望呢广大市民呢前往参观和合影。除此以外呢，这个在近几年呢，西城区也是为了留白增绿，建设了这个多个城市森林公园，像这个在菜市口西北角的广阳谷，像广外的长乐坊城市森林公园。时值国庆呢，秋意正爽，也希望广大市民呢能够来到我们的城市公园散步出游，这个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来关注一组假期电视网络节目方面的消息。继网站平台与制片方发起的演员限薪潮之后，对天价片酬进行限制的做法，如今已经蔓延到了综艺领域。接下来将严控综艺节目艺人的片酬，每期节目艺人总片酬不能超过80万，常驻嘉宾一季节目下来的片酬不能超过1000万。但是限薪令能否落实，业内也是普遍存疑，到底是演员自降片酬，还是制片方不再出高价，双方往往处于拉锯战当中。十一期间有哪些综艺节目可以看呢？我就是演员是浙江卫视制作的一档考验演员演技的节目，节目前身是演员的诞生，章子怡、徐峥、吴秀波担任导师，陈凯歌、贾樟柯、陆川担任导演，徐娇、任素汐、杜淳、张馨予、涂松岩等担任嘉宾。 还有一档卫视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也可以看，这是湖南卫视推出的一档夫妻观察治愈节目，节目组邀请了谢娜、应采儿、颖儿、程丽莎，他们的另一半张杰、陈小春、傅辛博、郭晓东也在节目中露面。节目中妻子们与丈夫们兵分两路，妻子团踏上了海阔天空的旅程，一路赏过了美景，也收获了精力与疲惫，丈夫团则在演播厅中通过视频关注着妻子们的旅行动向。还有一档观察类的综艺《心动的信号》，这一档由腾讯视频推出的社交观察推理类真人秀节目，节目组布置了一座信号小屋，并邀请了六位年轻的男女入住其中，在不耽误日常工作生活的前提下，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交往体验。每人每天将会收到一条匿名的消息，年轻的嘉宾需要根据这些消息慢慢拨开迷雾，找到谁才是真正的自己的王子。当真相清晰之时，就是自己的告白之日。节目组邀请了朱亚文、张雨绮、姜思达、关宏、杨超越、姜振宇六位嘉宾，他们解读信号小屋年轻人的心理，推测究竟是谁与谁互相喜欢，并等待最终结果验证自己的推理是否正确。腾讯还有一档男女思维解谜节目，每周四晚上更新，叫《恕我直言》，节目由蔡康永和江疏影蔬菜 CP 主持，每期都邀请两位不同性别的男女嘉宾加入到这场坦白局当中，一起交流男女相处之道。此外，节目还邀请到陆小草、张凯源等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气选手组成直言家族，作为男生女生的代表加入到这场热闹的坦白局中，共同探讨男女哲学。还有一档综艺类节目是爱奇艺每周三播出的都市年轻人和观察类真人秀《嗨室友》，节目把焦点聚焦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相处之道，以24小时观察年轻人合租生活的方式打造真实社交，并通过以金星为代表的传统观念和以年轻嘉宾为代表的新潮想法之间的碰撞，提供一个审视生活的新视角。80后王彦霖、90后女孩周杰琼、高秋子、00后的陈立农、胡先煦等等都是租客。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来看看电视剧方面，《欲望之城》是杨颖、吴秀波主演的都市伦理感情电视剧，将在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播出。该电视剧主要讲述了吴秀波饰演的男主角、杨颖饰演的女主角彻底走出了抑郁，重新振作，开始生活的故事。我的波塞冬是张云龙、李凯欣主演的青春奇幻电视剧，该剧根据缪娟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阳光少年叶海与海洋地质学高材生安飞共同守护浩瀚海洋的故事。再来看看美剧，从九月底开始，热闹的美剧秋季档将正式拉开帷幕，《生活大爆炸》《无耻之徒》《美国恐怖故事》《摩登家庭》等经典美剧都陆续回归。动画电视剧《马南波杰克》第五季已经回归了，《马南波杰克》讲述了一个被拟人化了的热爱威士忌的马波杰克和他的人类搭档陶德应对个人危机的故事。这部神奇的动画电视剧在中外评论网站上每季评分都在9分以上，而新一季回归还是一口气放出了12集，口碑还是一如既往的好。这部充满了幽默、黑暗、抑郁色调的动画剧，从剧情到人物的设定再到台词都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毒鸡汤，大家可以在11期间集中看一看。生活大爆炸第12季开始更新了，第12季将为本剧的最终季。生活大爆炸这部美国情景喜剧于2007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讲述的是四个宅男科学家和一个美女邻居发生的搞笑生活故事。弦理论、薛定谔的猫、多普勒效应、元素之歌等物理词汇也是深入人心。11季的末尾，谢尔多同女友艾米结婚了，12季的剧情自然要从谢尔多和艾米度蜜月开始讲起。该剧赢得过美国电视评论协会最佳喜剧系列奖，也获得过第69届艾美奖最佳喜剧多镜头剪辑奖，很多科技界大佬都客串过，包括比尔盖茨、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因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获得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天体物理学家乔治斯穆特，光斯蒂芬·霍金就客串过好多次。 因为很多观众对这部剧恋恋不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年已经正式推出《生活大爆炸》衍生剧《小希尔顿》。《生活大爆炸》第十一季首播后就播出了第一集试播集。衍生剧讲述的是希尔多童年的故事，由大希尔多的演员读旁白。剧情设定在1989年，小小年纪的希尔多同样语出惊人。《小希尔顿》第二季现在也同时播出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良医第二季也在9月更新了，良医由豪斯医生的主创人打造，播出第一季时收视已经打破美国广播公司13年来最多观众观看的新剧记录。弗莱迪海默出演一名患有自闭症与学者症候群的外科医生，惊艳的表现让他获得金球奖的提名肯定。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家庭题材的美国电视剧，叫做《我们这一天》，第三季也是刚刚上线。美剧《我们这一天》被很多喜欢温情剧的观众夸奖为走心深情又正能量。这部电视剧讲述了杰克和妻子瑞贝卡有了3个和自己同天出生的孩子，4个同天出生的人有着不同的命运。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再来看其他的一些文化消息，歌华有线、百度、爱奇艺今天在京联合发布新一代兼具有电视直播和视频点播融合机顶盒的歌华小果，用户只需要对歌华小果遥控器说出自己心中所想，就可以实现切换频道、搜索直播节目以及点播视频。说了那么多看剧相关的信息，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说加拿大的一项最新研究。研究显示，仅 5% 的儿童睡眠、运动和看电视、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屏幕时符合健康要求，其余至少一项不达标。而睡眠不足和看电子屏幕时间过长关联认知能力下降。依据这项调查，8岁至11岁儿童 63% 使用电子设备时间过长。研究人员建议家长、儿科医生和学校限制孩子们使用电子设备时间，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以健康睡眠为重。继续关注北京有哪些好玩的。北京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拥有古树名木40000余株，是古都北京最美的见证。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全市开展了寻找北京最美10大树王的活动，采取专家推选和网民投票方式进行。目前专家们已经推选出了32棵作为候选树王，您可以在北京市政府网站、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以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方微信公众号、绿化与生活杂志微信公众号、生态文明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参与投票时间截止到10月8号24点，最后将有10棵古树入选，成为北京最美10大树王。现在呼声最高的古树有哪些？他们固守在哪些古迹？述说着怎样的传奇佳话？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黄三祥为您逐一讲述这些古树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戒台寺的抱塔松。 抱塔松它是一棵油松，树龄呢也大概近1000年。它这个树啊是特别奇特。这个传说呢，它是这个辽代的，就是当时戒台寺的这个重修戒台寺的那个大法师叫法君和尚，然后呢他给这个亲自种的。然后这个树呢，整个树形特别奇特，它这个树冠呢是拧着的这么一个树冠，然后正好呢抱着这个法君和尚的这个宝塔吧，大概这意思，他就一直抱着这个宝塔。然后这个树呢和这个塔呢，就是基本上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合抱起来的啊。目前我发现就是北京的这古树里边，我觉得这个是最绝的一棵。它主要就是和这个法君大和尚这个有关系啊，因为法君这个和尚呢，就是去圆寂以后呢，他的骨灰呢就在这个塔里边下面这个放着，是吧？然后这个树呢，据说呢，它最初呢是一棵直立的一棵树，但是呢，后来因为它这个一直也感受到这个法君这个大法师的这种奖金呐、或者说这叫比较钦佩啊，然后后来他就自己就开始扭曲，然后就树干呢就开始这个围绕着这个宝塔来进行这个伸展，所以后来就形成了这个他一个这个一直抱着的法君禅师的这么一个宝塔。然后近千年一直这么屹立不倒，而且呢就是感觉好像他是一直要保护法君和尚的这个宝塔的这么一个感觉啊，是一个传说呀，但是也能看出的人的一些关系。 它旁边呢就是还有一棵树呢叫卧龙松，直白点说就是它那个松树的整个就是躺下来的啊、 哦、 躺下来的，然后像卧着的一条龙一样。 嗯， 然后这个树呢也是有近千年的、 哦、 然后特别珍贵。 嗯， 哎，传说呢啊，就是当年清朝的时候，那个恭亲王奕欣，然后后来这个被贬了以后，他就住在这个戒台寺。实际上他一直是住在戒台寺，确实也是住在戒台寺。这里边就说他这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说他呢特别喜欢这棵树啊，然后呢经常在一个树底下，就是自己这个也在反思啊，也在学习一些事儿。然后呢他自己觉得呢，可能他就像一条卧龙一样，说可能还会有在飞黄腾达的那么一天。但是后来呢，这个寺庙里边的这个另外一个主持呢，当时就说这个绝对不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卧龙松呢，当时它下边有一颗石碑一直支撑着这棵卧龙松。然后那个当时那个主持就说这实际上是已经给破了这个啊，破了这相当于是已经斩龙了，说不可能有飞黄腾达的这么一天。很有趣的这么一个传说吧。 不妨趁着十一的秋色去探寻他们的风采吧。好了，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国庆后机动车限行尾号将会启动轮换，10月8号起周一限行2和7，大家要提前安排好假期后的出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节目中，将为您邀请到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畅谈他6次高考的经历和他用雕塑讲述中国故事的情怀，欢迎您到时收听。在文化资讯部分，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北京各区在今年十一假期为您准备的精彩活动，同时还会继续带来参加这次北京最美十大树王评选的最美古树背后的故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